定曾来到过这里，在还没有今生以前，用我不知不觉的信念，记下了湖水、青草和火山。火山与湖水万年的相守，邂逅就用来了千年。牧歌与奶酒长醉了流年，长醉牧人心中爱恋。曾站在这草原，仰望着雄鹰与蓝天，倾听到钟声的低语，传递着造福人间的真言。一种怎样的寂寞，我和你在今生遇见，是一次怎样的期盼，让我们相逢在草原。生遇见，是一次怎样的期盼，让我们相逢在草原。